C.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statement. 一， 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 我刚旅行回来。 我跟你一样。 A. 他们都刚旅行回来。B. 女的计划去旅行。C. 男的很忙，他打算去旅行。二， 明天是你的生日，你怎么过？ 我们去餐厅吃饭。 你们吃猪脚面线吗？ 是啊，也吃蛋糕。A， 他们不吃猪脚面线。B， 他生日不吃蛋糕。C， 他去餐厅吃饭过生日。三，如玉，谢谢你帮我买女朋友的礼物，我请你吃饭。 安童，谢谢你，我们去哪里吃？ 就是学校旁边那家有名的餐厅。A， 安童给如玉礼物。B， 安童请如玉吃饭。C。他们要吃饭的地方在学校后面。四， 听说台湾人过生日要吃猪脚面线。 不一定，现在大部分都吃蛋糕。 真的？跟我们一样。 A， 现在台湾人过生日大部分吃蛋糕。B。台湾人过生日一定要吃猪脚面线。C， 台湾人过生日都吃猪脚面线。五，你吃晚饭了吗？ 没吃。 我也没吃，你为什么不吃？ 我不舒服，不想吃。 A， 男的已经吃晚饭了。B， 他们都没吃晚饭。C， 女的不舒服，可是吃了。